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11章， 竟然毁掉了我宝贵的炎君魔铠，看来你才能够平息我现在的怒火，我会让你安心的死去。 朝贺浑身一震，将已经彻底化为废渣的铠模具给抖落。受了伤的朝贺已经没有了那病态的优雅，整个人就是一只野兽，残忍凶恶。他眼睛死死地盯着自己已经开始剧烈喘息的唐月，好像目光就已经把唐月的身子撕成了碎片。 该死。 唐月看到这朝贺没有受到重创，神情更加凝重了起来。事实上，单打独斗上面拥有雀炎的唐月战斗力还在朝贺之上，否则上头也不可能让自己一个人来追踪朝贺。然而朝贺这家伙太过阴险了，他下的那些药或许不致命，却严重影响了唐月把控星子，呼之欲出的渴望简直强烈到令他有些要失去理智了。自己究竟是吃了多少那种慢性药才会像现在这样？假如单单是那破药的药力，那还不足以让唐月没有一点出手之力，偏偏此刻他感觉到一丝丝冰冷从周围传来，那正是中阶的诅咒系魔法。这个该死的朝贺是连自己那份也算在内了。唐月现在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就是自己落入到这个恶徒手上也一定会失去身体的，免得受到无尽的凌辱。只是他还带着一些希望，这一丝希望正是自己以防万一叫来的莫凡。唐月正是担心有什么意外才将莫凡换来，再加上朝贺也有修火系，唐月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凝声，不得不扶着旁边的岩石，呼吸急促了起来。黑色无形蛛丝的捆绑和药力的作用使得他，而朝贺暴躁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唐月，看着他的样子，刚才暴躁的情绪又慢慢地缓和下去了，像看一只等待宰杀的肥美羔羊。 猎犬，轰天！ 朝贺刚放松一丝丝警惕，树林之中一个巨大的火焰拳头毫无征兆地冲撞了出来，树木尽数在这一突如其来的巨拳横扫下化为粉末，烈焰滚滚翻腾，凶猛至极。巨大的猎拳目标正是朝贺，朝贺脸上一片骇然，感觉已经要胜利的他绝没有想到林子里还藏着一个中阶魔法师。轰的一下，猎拳在朝贺所在的位置轰然炸开了，又一次出现了一个拳头大坑。莫凡站在远处看着那一片混乱的火焰，感觉朝贺应该被轰成渣了才对，不过小心谨慎的他并没有轻易从树林中走出来，万一那里还有什么陷阱，自己和唐月老师那就一起栽了。 还没死。 当莫凡看到朝贺仍然站在那里，脸上表情也沉重了起来，这样偷袭都没有成功，这家伙到底有多少张底牌啊？莫凡此刻的心情自然只能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日了狗了。那边朝贺周围却是出现了一个完全由蓝色的水凝聚成的半弧形盾牌，在水之盾后面，朝贺那张脸已经扭曲了起来，尽管他及时开启了水饶之盾的保护，还是被猎犬那冲击力震得五脏六腑一阵剧痛，相当难受。 小子，想英雄救美也得看看自己有几斤几两。 口中溢出鲜血的朝贺目光凶狠地注视着莫凡，看上去已经是要吃人了。 都是火系，你以为能够伤我多少？你不过是个刚刚迈入中阶的魔法师，连第二系都没有觉醒，也想跟我斗？ 修为更高的魔法师很容易通过感知和意念就判断出其他魔法师的修为。一开始朝贺以为又出现了一名审判员，等仔细感知后发现貌似只是一个刚刚中阶的家伙， 实力还不如之前那四个东方世家的人，连第二系都没有觉醒，那朝贺就放心了。看这小子明显是和唐月一起的，如此自己就还有周旋的余地，甚至还可能大获全胜。 我就站在这里把你灭了。 莫凡没有冒进，只是远远地站在那里。 你大可以试一试，不过以你刚刚迈入终结那可怜的魔能，就算你释放了所有的猎犬，也休想破掉我的水饶之盾。你可以看看那个女人，她已经被我的血珠之井给缠上了，再过一会儿她就会和之前那几个人一样被吸走所有的生命。 五脏六腑剧痛的朝贺，即便重伤，整个人也像个危险的怪物。莫凡看了一眼唐月老师，此刻他周身确实出现了一些若有若无的黑色蛛丝，这些黑丝缠绕在他的身上，感觉都要入侵到他的肌肤内了，明显是跟之前那四名东方世家男子的状况非常相似。这个朝贺早就把唐月也一起算计进去了，也不知道他的诅咒陷阱是怎么让他中招的，太过诡异了。 你想要用我美女老师的性命来要挟我？事实上，我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不会做没有意义的牺牲，所以你杀了他，我也不会束手就擒。那么不如这样，我也不尝试去轰破你的水饶之盾了，你也松掉你的诅咒，放了他，火系灵种归你，东方世家四人的遗物归我，如何？ 莫凡站在远处说道。朝贺明显愣了一下。 我能说我心里其实也是这么想的吗？ 说实在的，水饶之盾到底能不能挡下四五个猎犬的轰击还真不好说，就算全部挡下来，估计自己内脏也全碎了，损失一个非常诱人的尤物级女审判员是非常可惜，可能够收纳火系灵种，那目的也达到了，这个交易朝贺是绝对愿意做。只是这种交易由别人先提出来，总觉得哪里怪怪的，对方似乎也不是什么好人，不然怎么跟自己一拍即合呢？ 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东方世家四个人的遗物吧？ 朝贺吟然一笑，看了一眼脸颊上已经潮红一片的女审判员。 那你就是答应了，合作愉快。 别急，我现在控制着诅咒，不会让诅咒到直接要了他性命的程度。这段时间我先炼化这枚岩，等我炼化完成，你才可以带他离开。 我怎么知道你不会在炼化完成之后马上对他下手呢？ 诅咒产生命魂需要一些时间，这一点你可以自己和他确认。当然，你要用猎犬尝试轰碎我的水饶之盾的这个时间里，我保证能让他一命呜呼。放心吧，利益交易我一直都很讲诚信的。 诅咒缠绕上命魂确实要一些时间，现在朝贺就想赶紧拿了眉眼走人，免得这小子连他美女老师的性命都不顾来直接轰杀自己，那他还是有可能被当场灭掉的，更何况再拖延下去，等其他人赶到这里，自己麻烦就大了，尤其是遇到光系魔法师和心灵系的魔法师，诅咒陷阱在他们面前根本起不到作用。 变态杀人魔也讲诚信，这倒让我一个大好魔法主义青年怪不好意思了。 莫凡向唐月确认了一下诅咒会夺走他性命的时间，又朝唐贺的态度上确认了这家伙除了水饶盾再没有别的底牌。 你说什么？ 没什么，只是谁说老子一定要用火系？ 树林之中，莫凡的声音忽然变得威严冷然。同一时刻，在莫凡脚下可以看到绚丽的紫色雷电星轨在交织，他们渴望冲破所有的束缚，渴望化为呼唤着手掌心的力量，让眼前一切生物卑微在他们面前站立起来。 雷系星图之书呼唤的速度虽然不快，可莫凡在和朝贺友好协商的时候已经争取到了足够的时间。 哼，我是慕白，我不会被莫凡超越的，去听下一集，你们等着瞧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12章，朝贺可以通过意念感知到莫凡是一个刚迈入中阶魔法师的家伙，甚至知道他根本没有进行第二次觉醒。可朝贺万万想不到，在第一次觉醒的时候，莫凡就已经获得了双系。当暴躁无比的雷霆之力在树林之中豁然卷起的时候，朝贺满脸的震惊。水饶之盾抵挡中阶火系魔法是非常有效，可面对雷系就跟摆设一样啊，雷是可以直接穿过水的呀。雷系星图之书出现，朝贺这会儿想跑来不及了，甚至他根本来不及将诅咒缠绕到唐月命魂上，给予他的时间太短了。换作是别的系，朝贺还有一战之力，对方是雷系的话，以他现在的身体状况和那可怜的水饶之盾底牌，非要形容朝贺内心的话，那就是和刚才的莫凡一样，也是日了狗了，怎么会遇到个天生双系呢？雷元素之手，初阶技能已经一个顶仨，狂躁无比，到了中阶雷系仍旧是最最暴力和霸道的，倘若炎君魔铠还在，他根本不惧怕莫凡，现在便感觉末日到来。 霹雳轰顶， 莫凡冷漠的念出时，手指赫然朝天一指，指的天空一道紫色的霹雳毫无征兆地将空间劈成两半，粗壮的紫色身躯发出了一声尖锐的鸣叫，迅猛地朝着站在坑内的朝贺轰去。霹雳闪电来得无比迅速，真正意义上的晴天霹雳。轰顶落下的时候，以朝贺为中心，周围本就坑洼的大地竟然骤然下沉粉碎，而就站在霹雳轰落下方的朝贺，可以感觉到他整个身体都变形了。嘣的一声，一声鸣爆，刚才还活生生的朝贺在霹雳的狂暴力量下直接爆体而亡，血雨触目惊心的溅洒开。霹雳这一轰实在太快了，甚至彻底被爆体的朝贺死得并不是那么恶心，雷电将他的肢体分解得很碎很碎，看上去更像是无数的红色水珠崩散，哪里还有那个变态杀人魔朝贺了呢？无论是中阶的风系魔法风盘龙卷，还是火系的猎拳轰天，他们都是一个气势凶猛的起势阶段，或空气骤然抽空，或热浪滚滚来袭，这雷系的中阶魔法却一点明显的前兆都没有。手指雷落，简单粗暴，那水饶之盾完完全全就是摆设，那朝贺死得太突然，来不及恐惧，来不及痛苦，肉躯都已经化为血雨了，灵魂估计都措手不及地站在那里，不再能够品尝尤物一般的女审判官，更没有机会将她的火焰提升为零级，无法休想胡作非为，连怨恨这个杀死自己的天生双气的小子都来不及。诅咒已经渐渐地解除，莫凡在和朝贺废话并不是没卵用，至少是保住了差点和那四名东方世家成员下场一样的唐月老师。 唐月老师，你没事吧？ 莫凡往软软的靠在岩石位置上的唐月走去，唐月此时衣襟有些敞露，用双手捂着自己胸前的他，更让人分不清他是要保护自己的郁结之躯，还是要直接撕开衣裳。 别过来！ 唐月强忍着那种扑入到自己脑海之中的念想，强行让自己坐定下来。现在方圆数公里估计就莫凡这货一个雄性，原本以为只有在电视剧里才会发生的坑爹事件竟然落在了自己的身上，要莫凡这家伙是一个英俊潇洒俊美如画的王子， 那就忍了。不行，这种状况估计是个正常男人都会趁人之危，自己得想办法叫这个家伙走开。倘若能够给自己10分钟左右安静坐定的时间，以自己的毅力应该可以克服过去。魔法师的精神会比普通人强大很多。对了，煤岩，原来这种东西是要归审判会的，现在只能便宜这家伙了。 你去把煤岩炼化了。 唐月深呼吸一口气道，煤岩什么时候都可以炼化，你的安危要紧呢。莫凡一本正经地说道。唐月都不敢抬头去看莫凡，心中无数遍地咒骂道， 莫凡你个死贱人，赶紧给本小姐滚去收好处，别告诉老娘你不知道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再敢前进一步就把你剁了喂狗。 说真的，唐月真有些担心这家伙把自己怎么了，或者自己把他怎么了，于是一咬牙道， 灵品火种很快就会消散。 真的给我？ 莫凡很认真地问道。 是。 唐月银牙都要咬碎了。 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我先去炼化煤岩了，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 滚！ 唐月都快疯掉了。莫凡无奈地走了，心里还嘀咕了起来，他这副模样是像足了虚心请教女老师问题却被狠狠骂滚出去，最后只好一边感慨现在女老师真没素质，一边走出女厕所的小明。不过想到可以获得价值如此昂贵的火系灵种后，莫凡马上把什么都忘记了。真正有魅力的男人，他本身就是一个春药，只要接近他的女人就会跟吸食的毒品一样无法自拔。作为世间少有的这样的男人，莫凡根本不屑。好吧，莫凡承认自己是看到了唐月老师手掌上凝聚出了一团火焰。梅岩对莫凡的诱惑同样是无比致命的，现在的他已经穷得叮当响了，像这种稀世宝物怎么会不想要呢？东方世家潘雄烈法师队伍，包括这个被通缉的杀人犯，为了这煤岩他们都争得头破血流。从一开始莫凡就很想要这煤岩，这还真要感谢唐月老师的黄雀在后，否则这种瑰宝怎么都不可能落在自己手上。眼下唐月为了保全自己冰清玉洁，已经开始和内心那个魔做抗争，宝物如愿以偿地落入自己手上，兴奋的小手都颤抖了起来。 赶紧炼化了带唐玉老师离开，等再有魔法师出现麻烦就大了，财色两空了。 莫凡心里暗暗道。当下莫凡不敢浪费时间，他迅速地将手掌没入到特殊的煤岩之中，火热的感觉一下子从手掌传遍了全身，起初有些炙热难耐，可很快就发现这充满灵性的煤岩似乎并没有一点点侵犯人类的意思，渐渐的就像有滚烫滚烫的血脉在流入自己身体里一样。莫凡闭上眼睛集中精神感受着这奇异的元素。煤岩确实很温顺，他像一个咕咕坠地的婴儿，对那个第一个靠近他接近他的人其实有一种宛如认定为父母的依赖。他在一开始警惕之后便一下子卸下了所有的防备，就那样张开稚嫩的双手拥抱过去，融入到莫凡的身体里，融入到莫凡的火系星云之中。这个过程莫凡就像受到火焰的洗礼一般，糟粕的火焰在这煤岩下也在不断的蜕变。最先发生变化的是莫凡的肌肤，他的皮肤其实带着几分黝黑，离古铜有那么一点距离，这煤岩融入之后，他的肤色渐渐透出了这煤岩的润色，变得有光泽，变得细腻，体内的血液也好像得到了改造，变得更加嫣红高贵。血液之后就是骨骼，莫凡的骨骼本和正常人相差无几，在这煤岩的洗礼之下就宛如千锤百炼后的钢铁，这或许莫凡无法看到，却可以明显感觉到与之前的巨大不同。变化最大的自然是精神世界的火系星云，赤红色的星云原本还会呈现一些杂质， 在浩瀚的精神宇宙中仅仅只是艳丽而已。梅岩的到来便是让这火系星云的血统提升了一个层次，本身星云就呈现出一个漩涡状，当赤红洗礼成嫣红之后，整个漆黑的宇宙之中便好像绽开了一朵高贵神秘的玫瑰，绝美独立。炼化之后立竿见影，即便没有施展任何一个技能，莫凡也能够感受到梅岩蕴藏着比赤红色凡火更加强大的力量。他不活跃也不躁动，他孤独绽放，可莫凡知道他跟玫瑰刺儿一样危险可怕。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第113章，原本莫凡一个火姿爆裂完全命中一只妖魔的话，多半能够轰成一个重伤，现在有了这整整提升两倍多威力的梅岩，一个火姿爆裂基本上能够直接将一只普通的妖魔轰成半残，甚至达到秒杀的程度。绝大多数妖魔移动速度都很快，他们不可能像靶子一样站在那里被火姿直接命中，别的魔法师即便拥有了梅岩，估计也只是效果提升了起来而已。可莫凡是一个天生双息的男人，先一个雷印强行控制住妖魔，再马上衔接上一个梅岩火姿爆裂，绝绝对对的秒杀。现在莫凡雷印的释放最多只需要 1.5 秒，火姿也绝对不超过 1.5 秒，只要给他3秒的时间，像独眼魔狼、巨眼星鼠这种妖魔必定会被轰杀，就是这么不讲道理。初阶魔法消耗的魔能并不高，现在莫凡只要不是被妖魔包围了，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来也不成问题，就算相当倒霉的被包围了，那就让他们尝尝火拳艾斯附体的狂暴滋味。梅岩火柱已经消失，他们像乖孩子一样附入莫凡体内，要跟着莫凡爸爸一起闯荡世界。脚踏出，霎时一个焦黑的火焰脚印出现在地面上，一层嫣红的火焰之影像一件斗篷般笼罩在莫凡的身上，脱胎换骨的酸爽让莫凡要如同进化成丧尸暴龙兽一般仰天高吼出来。岩石旁呼吸渐渐地平缓下去的唐月睁开着那双还带着几分迷离的美目，看着莫凡明显的变化，唐月不由得冷哼了一声，这次真的便宜这家伙了。要没有该死的激素分泌过多这一出，这梅岩唐月是不可能给莫凡的，这东西得上交国家呀。不过这次自己将他带来也不算是件坏事，真要被朝贺得逞了，事情更加麻烦，解开那层封印的代价太大了，可以考虑焚体而亡。 遗物全部充公，你不要想了。 唐月见莫凡那副吃了还想喝汤的贱人模样，冷笑说道， 那是当然，那是当然。唐月老师，你没有事吧？ 莫凡刚刚一笑道， 我很好，真是让你失望了。 这怨妇表情就好像他一个娇羞的女人在上面累死累活，莫凡这种死男人躺在那里一动不动，结果最为享受。莫凡知道被吓了那啥的唐月很不开心，也不去惹他，非常听话的把那些人的遗物上交领导。魔具这玩意儿是和灵魂绑定的，人死了灵魂散了，魔具也会销毁，所以他们几个身上也未必有太多值钱的东西。而朝贺尸体那边倒是剩下了一枚造型有些奇特的戒指，唐月是拿走了。本来唐月习惯性的会以老师的姿态给莫凡解释一些他不懂的东西，现在用他冰冷似霜的脸上已经回应了莫凡，老娘没心情。哈哈，迅速离开了犯罪现场，莫凡和唐月回到了镇子上。唐月显然有一些后遗症，换来了一辆出租车，让司机送自己回市里。坐在后座上，莫凡闭着眼睛还在品味着梅岩给自己带来的不一样的感觉， 鼻尖位置却若有若无地嗅到从旁边唐月那里传来的香味儿，好像是玫瑰的味道，性感妩媚。 灵火会改变魔法师的体质，将来除非遇到更高级的火种，任何火焰对你造成的伤害都会相应减弱很多。 唐月带着几分高冷的声音打破了沉寂，还是展现出了一位老师的本能。 哦，原来如此，还以为魔法师的体质永远都这么弱不禁风呢。 莫凡惊奇地说道，对烈焰有一定免疫效果，这可是最大的生命保障啊，以后遇到同样是火系魔法师，自己基本上立于不败之地了。难怪灵级火种如此昂贵，对很多有钱人来说，这种提升怎么都是值得的。莫凡点了点头，回想起朝贺之前与唐月的对话，于是也问道， 你追捕他是因为要查暴躁之拳，也是博城的那件事儿？ 暴躁之拳是很特殊的药剂，不可能轻易落到黑教廷手上，还是那么大量的。我们怀疑已经有哪位不守魔法师公约的药剂师，为了谋取利益，将这种最高级禁品卖给了黑教廷。朝贺这里应该有一些线索，可惜他死了。但愿他的戒指里有什么可以找到的吧。 唐月用目光注视着窗外道，可能是之前在他脑子里有一些让他自己都觉得羞耻的画面，他现在不怎么会去看莫凡的眼睛。莫凡倒是无所谓，看着脸颊上还有明显红晕的唐月老师，稍稍低下头，莫凡发现唐月那双纤纤玉手正紧紧地抓着座椅靠垫，靠垫都快被他给抓破了。再看他那有些闪躲的明亮眸子，秋水之瞳当中似乎掩藏着某种冲动。 唐月老师，你真没事吗？ 莫凡此时并没有任何邪念，只是真心实意地问一句。朝贺这样的狂魔危险程度自然不用说，需要唐月这样一个女人来独自面对，想来不到万不得已，唐月也不会让自己过来协助她。而且在出手对付朝贺的时候，唐月其实并没有让莫凡出手的意思。朝贺太过恐怖狡猾了，莫凡又没有足够的战斗经验和自保能力，唐月正是出于对莫凡的保护才没有让他直接出手。他的这份善意莫凡怎么会看不出来？眼下遇到如此让他尴尬的事情，莫凡还是愿意放下那歪念头去帮助他的。只是当莫凡这个关切的询问还没有完全脱口而出的时候，莫凡整个人都呆住了，一张嫣红似玫瑰的小嘴就那样吻了上来，软软滑滑的舌头像是要将一切原始欲望瞬间点燃一般，一下子闯入到莫凡这个纯净男孩的防线里了。一直用雷攻击敌人，这一次莫凡感觉自己像触电了一般，酥麻刺激的感觉从舌尖到舌根，再从舌根一直传递到全身，感觉又一次接受了一次洗礼，将浑身细胞都激活了，血脉不由自主的膨胀，香喷喷软绵绵同时又带着几分野性的美人就这样撞了上来，没有一点点防备，也没有一丝丝顾虑，惊喜的令人措手不及呀。好听的鼻鸣传出，那位听得耳朵都要怀孕的出租司机下意识地回过头看了一眼，内心更是爆炸的。 这尼玛也太性急了吧，年轻人玩车震老汉我是知道，可这是出租车啊，没记错的话那年轻小伙还叫那美艳姑娘老师来着，我的天，这太刺激了。 滋的一下，忽然一道紫色的电流传递到了前方，这电击瞬间将车上的后视镜给直接打碎了，碎片一下子洒落下去，吓得司机哆嗦地转过了脸，脸色一阵苍白， 敢转过头看一眼你就死定了。 终于得到一次呼吸的莫凡狠狠地对司机说道。那司机哪里还敢有半点念头，老老实实地盯着方向盘，偶尔听着后方传来那女子的性感勾魂的凝声，整个人都要塌陷了。镜子破碎的声音也给了唐月被魔法搅得失去理智的脑海有了一些清醒， 他推开了莫凡，远远地退到车子另一边，像一只惊吓的小猫蜷在那里。莫凡看到他强行扭转自己的理智，不由得吐了一口气，心里一半是失落，一半他妈非常失落。哎呦，荒郊野岭，一条弯弯曲曲的公路，一辆急行的出租车，一个此刻内心是崩溃的司机，一对正在后座接受着巨大心理考验的男女。出于尊重考虑，莫凡也往另一边挪了挪，眼睛注视着窗外，当作刚才的事情压根没发生。不一会儿香气袭来，莫凡只感觉旁边的沙发微微一沉，一转头发现刚才还惊吓小猫的唐月一下子又化身成了张牙舞爪的妖猫，再次朝着莫凡扑过来，嫣红的小嘴狂吻着，四肢像八爪鱼一样紧紧贴着，一副再也不离开这温暖怀抱的样子。 我是叶心夏，你们也跟我一样喜欢莫凡哥哥吗？那就一起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14章，莫凡都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了。突然间，唐月又一把推开了莫凡，逃也似的到了另一端。嘿，看着情绪起伏无比巨大的唐月，莫凡整个人都不好了。 老天爷，你杀了我吧，不带这么折磨一个纯情少男的，我又不是不负责，你敢给我来个痛快不啊？这样来来去去，本来还能够做一个正直的男人，你现在乱成一片了好吗？ 这一段路比当初闯妖魔城区还更折磨。总之，莫凡感觉自己是一个被魔女无数次鞭策欺凌的美少男，小小的心灵留下了无数的创伤。无论如何，市区是到了，抑制的药物也买到了，梦中情人带着满心的羞愧和无地自容逃跑了，留下风中凌乱心脏还扑通扑通乱跳的莫凡在一个陌生的城市迷惘。好不容易回过神来，莫凡想顺便在这杭州独自逛上一逛，结果马上收到了一个威胁短信。 这件事你敢说出去，我就把你阉了。 其实我是会负责的。 审判员一生可以有两次误杀的机会，需要我把这个名额给你吗？ 赤裸裸的威胁已经从字里透出来了，唐月发这个短信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他要杀人的美谋。 我是一个信念的男人，顺便问一下，唐月老师，您怎么会在杭州？正巧我也在杭州，博成一别就再也没见到你了，出来喝个咖啡。 杭州西湖区某公寓内，依然脸颊通红一片的唐月捧着手机，当他看到最后一个回复的时候，纵然内心再想给自己保留一些自尊，再想对这个家伙形同陌路，都还是忍不住扑哧一笑。哼，一个连释放中阶魔法都需要通过星图之书的小家伙，怎么对自己负责呀？想追自己的人连高阶魔法师都得排队呢。在杭州逛了逛，莫凡就直接坐车回上海。其实说是杭州远郊区都不为过，反正坐地铁去上海市区要一个多小时，坐动车到杭州也就一个多小时。莫凡原计划是在家里面自我明修两个月，然后看看能不能凭借着自己中阶魔法师的卓越能力让明珠学府直接录取自己。回家仔细想了想，当务之急是把星图给把控成，靠星图之书来完成中阶魔法的话速度实在太慢了，况且再烧星图之书，星子们估计就不认自己这个亲爹了。反正去大学那也是花费绝大多数时间去把控星子描画星图，那还不如在家自己明修，等到神功练成再踏入大学学府，一方面更好的装牛叉，像自己这么喜欢装牛叉的人没有点实力保障还真没法在明珠这样的名校装起来，另一方面呢，自己会有更多的时间接触新东西，像诅咒系这种东西自己了解的真心太少了， 说不好哪天自己就跟东方世家那四个人一样，死得不明不白。更何况到了大学，自己又不是不用修炼，马上要觉醒第二系的自己还得花不少时间在上面，现在技多不压身呢，多些能力就多些保障啊。决定了，自修一年，来年直接杀入明珠学府。唐月老师真是太讲诚信了，原本莫凡以为车上激情门一闹，他再也不会理会自己的。果然他还是良心发现的给自己发了一个短信，让自己到上海魔法协会去觉醒，有人会引领他。上海魔法协会又称之为东方魔法协会，这个东方跟东方世家没一毛钱关系，无非是上海魔法协会坐落在东方明珠法师塔上。当莫凡穿过摩天大楼如通天宝剑一般凌厉的陆家嘴抵达东方明珠法师塔之后，他的心情也是复杂的。在那个世界里，东方明珠塔可是上海的标志，更是一个观光旅游胜地，在这里尼玛是魔法协会的大本营。魔法协会一直都是世界最权威的魔法组织，大部分吸纳的都是成年魔法师和强大的魔法师，只要是个魔法师，基本上都需要遵守他们拟定的魔法师公约。魔法师公约有几条比较显而易见的，第一条是任何魔法师都不能够在城市之中使用超过高阶的毁坏魔法，而使用高阶以下的破坏魔法也需要有合理的理由。第二条是魔法师不能对普通人使用魔法，同样以杀人罪论处。第三条是魔法师可以私自决斗，受伤不论，死亡以杀人罪论处，由审判会来执行。魔法协会相当于魔法师的公安局和法院，公约是全世界魔法师都需要遵守的。当然，这是在制定魔法师法律上是定法者和执法者，在魔法师与魔法师之间的交流上、切磋上、交易上、培养上，同样又是世界最为权威的。一般只有相当出色的成年魔法师才会被吸纳到魔法师协会之中。魔法师协会之中还有一个审判会，审判会最为严格神秘，据说审判员都是一群战斗力爆表的怪物。莫凡是之后才上网了解到的，想来当时不是因为朝贺狡猾使用各种阴暗手段的话，正面交锋朝贺未必是唐月大审判员的对手。光是回忆起他那猎犬九宫的超级破坏力，莫凡还心有余悸的。唐月也就二十出头的样子，已经具备这样的战斗力，貌似这还是审判会中最基本标准的，这足以映射出整个审判会都存在着哪些魔法变态。按照唐月说的时间，莫凡抵达了国内最著名的魔法协会，最初的广场就已经能够感觉到恢宏之气迎面扑来，这和博城那小小的魔法协会分布就完全不是一个级别。在阶梯上来来往往的人看似穿着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光从气息就可以判断他们全部都是魔法师，有比自己弱的，也有跟自己同个级别的，但也有不少莫凡连感知都感知不出来的，根本感觉不到身上的魔法气息。这种人不用说了，肯定超越了自己的级别。不愧是国内最屌的魔法协会，像高阶魔法师这种在博城是爸爸一样的存在，在这里却也能够见到。啊，那些人就是来观光的，不是魔法师啊。东方明珠法师塔仍旧对所有人开放，观光者有观光者的去处，莫凡作为一个年轻有为的魔法师，自然走的是法师通道。穿过了有先进意义与历史意义并存的展览大厅，莫凡顺着电梯扶摇直升到了百米高空。这一层被称之为下球体，是魔法师们的聚集之地，虽然也有观光楼层，却主要是为全国各地的魔法师们服务。从电梯中走出，引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堂，它本身构造就是一个直径达到50米的球形建筑。当抬起头来看到那文艺复兴弧形穹顶和魔法壁画之后，便感觉神秘璀璨的魔法底蕴扑鼻而来。 有什么需要帮您的吗，尊贵的魔法师先生？ 大堂小姐穿着流云白的旗袍装， 面带微笑地问道。我来觉醒，有人帮我预约过的。莫凡说道，眼睛不由自主地瞟了一眼旗袍那露出的漂亮长腿。大城市就是大城市啊，迎宾小姐都美得冒泡啊。 我帮您查一下，请问您的名字是？ 莫凡。 啊，好的，莫凡先生，您是需要在这里四处看看，还是直接带您去觉醒屋？ 姑娘笑着问道。直接去觉醒吧。和参观相比，莫凡更在意的是觉醒。经历了这么多事儿，莫凡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多出一系来有多么的重要。穿过了事务大堂，莫凡发现了一个蛮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大堂内其实设立了很多一对一的专座，一些魔法师是享受着单独大堂小姐服务的，而还有很大一部分魔法师都是坐在大堂那些椅子上，他们像一群散户股民一般盯着前方巨大的液晶显示屏，寻找着他们想要的信息。 大屏幕上会公布一些悬赏，也会公布这周魔法师协会发放的一些资源，需要的人可以去申请。 姑娘似乎看出莫凡是第一次来这里，很友善地解释道。那些一对一的服务呢？莫凡问道。 他们要么付了大价钱买了这样的特权，要么是已经达到了中阶的魔法师，中阶魔法师将自动享有这样一对一的服务，有任何想要交易的物品，试云会做出价格评估，会建议如何出售，或者有什么合适的悬赏，会将详细的信息整理出来提供给这一类的魔法师，再就是需要关注的事件和需要申请的服务都会代为处理，节省时间的同时也可以免去很多繁琐的程序，当然可以根据试云的专业获得普通人获得不了的信息。 旗袍妹子很周到地解释道。原来是这样啊。莫凡点了点头。每个人都希望有特权，拥有特权的又只在少数。那自己就是少数了。 我是慕宁雪，喜欢我们的话还等什么，快去听下一集吧。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超人气玄幻精品有声剧《全职法师》，作者乱，演播今非昔比生产队。 第115章。莫凡被带到无数个完美圆形的房间里，密密麻麻的觉醒球看得人一阵的眼花缭乱。 郭先生，那个要觉醒的那位已经来了。 旗袍姑娘到了这里之后，有些小结巴地说道。 哦，知道了，让他坐那儿吧。 那名姓郭的男子貌似正在忙着，没有什么语气地说道。 那我走了。 旗袍姑娘偷偷地看了一眼姓郭的男子，脸上露出了几分失望地离开了。莫凡按照姓郭男子说的坐在了旁边等待，此时他还是有些激动的，就像当初在学校操场进行的第一次觉醒一样。另一边，那位姓郭的男子看都没看莫凡一眼，自顾走到了另一个房间。房间有些暗，姓郭男子看了一眼自己的女学徒，开口道： 小棉呢？觉醒时准备好了吗？ 是放什么系的引导石？ 那个叫做小棉的女学徒询问道。 我看一下。 郭丽宇走到了门口，远远地看了一眼莫凡，也懒得开口询问，显得几分没耐心地道： 没戏的。 您不问一下？ 小棉开口说道。 我最烦这种不学无术的二世祖，看他的年纪也都十七八岁了，这种时候还跑来觉醒，想砸钱觉醒一个雷系，要不是我的觉醒物正缺一大笔钱进货的话，我都懒得给这种人浪费觉醒石。 郭丽宇说道。 师父收了人家多少钱？ 小棉弱弱地问了一句。 10万，觉醒雷系的概率也不过是比正常情况下高一些。 郭丽宇说道。小棉听得小嘴都张开了。 就帮别人提升一些觉醒雷系的概率就收人家10万，师父真是太黑心了。 小棉自然不敢多说什么， 老老实实的把雷系的引导石慢慢的放在了大觉醒石的周围。他们这开在最大魔法协会处的觉醒屋，所用的觉醒石那也是质量最好的，一般收费都相当高，除非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人介绍的，才会给予免费服务。 小子，过来吧，我得事先跟你说好，觉醒什么由老天爷和你自身血脉来定的，就算是引导觉醒，成功率只不过提升一些，所以你要觉醒一个光系、水系什么的，也别怪我。 郭立宇走到了莫凡面前，一脸老子今天心情不好的模样说道，这个我知道，那可以开始了吧？莫凡说道。 你进去吧，觉醒过程中我们不会打扰你。 那个叫做小棉的少女也不知道为什么对莫凡不太友好的说道。莫凡走到了完全由夜光石来照亮的觉醒屋中，当他走到觉醒石那里的时候，很快发现大大的觉醒石周围还有很多呈现紫色光泽的小珠石在那里，小珠里面散发出的明显是雷系的气息，这倒让莫凡一阵的疑惑。 我要觉醒的是暗系，你们怎么放的是雷属性的引导石啊？ 莫凡开口对正要关门的郭立宇说道。郭立宇现在满脑子都是如何将那些昂贵引导石的杂质给提炼出来，实在是懒得在这里浪费一秒钟时间，他问也懒得问，直接对女学徒说道， 还要暗系就给他暗系。 哦， 小棉听话的点了点头，马上去给莫凡换上了暗系的引导石。郭立宇根本没去过问，重新钻研自己的技术难题的时候，也不由得嘀咕了一句， 第一系就觉醒黑魔法，想的有点多。哎，算了，雷系引导石和暗系引导石价格差不多。 重新换上暗系引导石后，莫凡被关在了屋子里。觉醒石还是熟悉的觉醒石，但明显这和学校提供的那大批量廉价觉醒石有一定的区别。觉醒石是禁卖品，每使用一次基本上都要实名登记的，基本上掌握在魔法协会手上，魔法协会再发放给学校、军方、猎者联盟、指定组织势力之类的。高中学生们交的学费其实有一半是觉醒石的支出，而引导石这更昂贵的物品尽管可以自由买卖，但高校那边是没有理由为学生免费提供的。莫凡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成功，看着这些铺在上面一颗颗小暗影系引导石，心脏不由得开始加快跳动了。闭上眼睛，莫凡将手掌轻缓地放在冰冰凉的觉醒石上，宛如小处男第一次去摸女友的胸部一样，那样的忐忑不安。光滑冰凉的觉醒石在感应到人类手掌的温度之后，马上就有了反应，从整块原石的最中心位置慢慢地绽放出光泽来，和第一次觉醒时非常相似。闭上眼睛的莫凡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有一股奇异的能量冲击自己的手掌，途经身体各处血脉，然后一闪而逝地注入到精神宇宙之中。一片混沌的精神宇宙某处好像有小生命在那里孕育而生一般，他们改变着这片精神空间，缓慢地缓慢地圈出了一片属于自己的小小领地，细小如尘埃。他们小心翼翼地在那片区域站住脚跟，又带着几分侵略性，想要一片更广阔的疆土，不像雷系那么暴躁霸道，也不像火系那样活跃躁动，他们展现出别的元素不曾有的安静高冷，却别有想法地窥探着周围的一切。 这是什么？ 莫凡一时半会儿竟然分辨不出了，从颜色来看，这货几乎要跟精神宇宙融为一体。 暗色，对了，这是暗色。暗是有颜色的吗？是有光泽的吗？ 事实上，莫凡这一片暗色的星辰就是有他自己的色彩，有他自己的光泽，你不仔细去感应，很容易忽略掉他们的存在。可他们就存在在那里，闪耀的是暗色的星辰光芒。 引导成功。 唐月老师说，这位郭立宇是国内非常有名的觉醒师，在他那里引导觉醒的成功率远比学校要高，没有想到真就成功了。 暗影系，这就是暗影系啊，神秘皎洁危险，太好了，拥有暗影系 我也可以像唐月老师那样穿梭遁影，先不说这技能位移起来有多实用，就是那帅的程度就得是五颗星的。 在大学这样的一个风花雪月之地，没有一点像暗影系这样酷帅的技能，怎么万兽瞩目，怎么脱颖而出，怎么泡风华正茂的女同学和女老师呢？偏了偏了，跑偏了。在自己已经拥有两个暴力元素系的情况下，获得一个能够快速转变位置的技能太过重要了。风系或许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在莫凡看来总觉得少了点神秘感和操作空间。 现在我终于觉醒了暗影系，再给我一些时间将初阶技能遁影练成，以后根本不需要煞费苦心的偷看心下，是可以面对妖魔依旧从容自如了。三系在手，天下我有。 整个人都已经快飘起来的莫凡正打算将手抽回来的时候，忽然间一道新的讯息从觉醒石之中如闪电一般的传了出来，打得莫凡一个措手不及。莫凡浑身一哆嗦，还没等他回过神来，一股新的神秘之力穿梭过莫凡的手掌，如同之前的暗影系一样迅速地融化到莫凡的血脉之中，并且在莫凡的精神宇宙之中开辟出了一片新的天地。 My God！ 这一下莫凡整个人都语无伦次了。记得当初第一次觉醒的时候，雷系率先闯入，紧随其后火系强势来袭，都没有给莫凡一点思考的余地。现在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第三系觉醒之后竟然又杀出了一个新的能量，他们都不给莫凡去欣喜前一个系的时间，又将莫凡的情绪撞上了一个更高潮。这绝对是盼了多年做爸爸的男人刚抱起自己可爱的孩子，却猛然间发现又钻出来一个，买一送一，一炮双响吗？尼玛都形容不恰当了，总之啊，要高兴疯掉了。 第四系，老子拥有第四系，别人在中阶这个级别也不过拥有两个系而已，貌似要修炼到高阶级别以上才可能觉醒第四系，可我才刚刚迈入中阶，直接拥有四个系了，这要逆天，这要逆天了。冷静点，冷静点，冷静点，我去，没法冷静啊。 莫凡激动的要爆炸了，带着那股澎湃浪潮，他终于将注意力放在这第四系的颜色上。 我是莫凡，喜欢全职法师的小伙伴，我们下集见。